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这个礼拜的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咁但今日呢，如果大家有睇住嘅话呢，你应该睇到啦，我就唔係坐喺中间喎，虽然有三个人啦，因为我哋原来今日有个嘉宾呢，就係黄启聪先生呢，就係我个老友记呀，就係 Elvin 啦，我哋都叫 Elvin 嘅。係欢迎你吓，咁样呢，另外当然呢就仲有一路都帮手啦，即係主持嘅就係 Jeffy 啦。咁但今日其实好开心嘅，因为呢一方面就有老友记 Elvin 上嚟帮我哋倾偈啦，同埋呢係讲佢个专长嘅嘢。咁第二方面其实就係嗰个专长啦，就即係呢一个题目，其实我是所知甚少，但我由细到大都是好喜欢好喜欢，所以其实呢我想在这个浩浩汤汤的节目里面讲已经是很久了。我成日都係挨阿 Elvin 上嚟，不過呢個大忙人呢就成日都佢又自己又謙啦，又話哎呀我唔知講咩好啊咁樣。咁但卒之呢，今日呢成功地呢就捉到佢上嚟呢同大家講就個專長就係咩呢，就係建築學啦咁樣。講返建築嚟講呢，其實我真係由細到大呢我都係對呢樣嘢好有濃厚興趣。我特別係即係一個好深刻感受就係點呢，大家知道我就科學發燒友啦，係咪，但其實我對藝術都係好有興趣，但亦都知道我係古典音樂發燒友啦，我亦都好鍾意睇電影啦咁樣。其實我細個嗰陣時係好鍾意畫公仔嘅，但係畫得唔好，畫來畫去呢都係三幅皮嗰啲咁嘅嘢。我最鍾意畫呢，其實講出嚟好笑㗎，就係、是、一個咁嘅將軍騎住咗馬揸住嗰支咩關刀啊咁上下嘅嘢，咁但係畫來畫去都係嗰個㗎啫，後面有個城樓啊咁樣。點解呀？因為細蚊仔睇嗰啲咁樣嘅連環圖啊，睇嗰啲三國演義啊嗰啲咁嘅嘢呢睇得多呢，咁於是你咪想跟咗畫出嚟啦咁樣。咁而且講真，我係由細到大都係有一個未達成嘅願望，就係、是、好想為自己嘅書插圖。但係呢其實我唔係完全冇實現過㗎，喺烏鴉的困惑入面呢，如果大家有嗰本書可以攞出嚟睇呀，入面有一幅圖呢係真係我自己畫嘅。咁但係呢講真，畫完之後呢我都係覺得都係唔好啦，都係搵人畫啦，插圖即係你唔係嗰飯就唔係嗰飯。雖然嗰幅圖呢我覺得都幾合適嘅，就真係烏鴉的困惑呢篇文章主題文章就收錄喺烏鴉的困惑嗰本書入面呢，嗰、那個插圖就係我畫㗎喇。點解呢？我係因為呢好細個嘅時期已經有睇即係美國嘅一個科學家，咁佢本來係喺呢個俄羅斯嗰度㗎，即係但係佢就收尾移民咗去美國啦。咁好出名嘅，尤其是即係如果你講宇宙起源大爆炸理論啦，咁佢就叫做蓋莫夫Gamow George Gamow。咁佢除咗係即係科學上研究出色之外呢，佢亦都係進行科普嘅，所以都係我偶像嚟嘅。但佢寫咗好多科普嘅書籍呢，尤其是嗰個叫湯普金先生夢遊仙境咁啊，就唔係愛麗絲喎，佢作咗個人物叫 Mr. Tompkins 喎，同埋仲有好多其他嘅科普書籍，全部都係佢自己親手即係畫插圖嘅。嘩，真係多才多藝啊！有一個物理學家、天文學家、宇宙學家，但係佢自己有畫插圖喎。 Renaissance man， 哇，真係好嘢！所以我係好羨慕，但係我就真係追唔上啦。 下次幫你畫， 我係好叻，唔係咁我就係要滿足自己，要自己畫嘛。其實我係好特別係中意畫漫畫，我覺得畫漫畫嘅人咧真係好叻嘅，即係我細細個已經睇老夫子㗎啦，即係呢個財叔啊、神筆啊嗰啲咁樣啦。後嚟睇日本啦，日本嗰啲漫畫簡直即係五體投地啦，直情服到，係咪啊？宮崎駿嗰啲我全部睇曬啦咁樣。好啦，咁但係呢其實我亦都覺得呢，除咗畫公仔之外呢，我覺得真係建築嚟講係真真正正呢係一種科學同藝術嘅結晶品，係咪？佢既包含有科學嘅成分，亦都包含有藝術嘅成分。嗱，呢個可能係我一廂情願啦，因為我一陣間就會即係問阿 Elvin 㗎啦，就究竟作為一個工程師construction engineer、civil engineer 同一個 architect 其實有咩分別呢？大家點樣分工嘅呢？一間我會問㗎啦，你已經預備定啦，預備定啦。咁但係我可能係一種美麗嘅想像啦，即係我覺得建築就係科學同藝術嘅一個最完美嘅結晶品咁樣。咁當然我亦都好即係欣賞好多世界上著名嘅建築啦，即使就算你話呢個巴黎鐵塔啊、羅浮宮啊、金字塔啊，係咪咁你呢個特別係泰姬陵啊嗰啲咁樣，或者我哋嘅天壇啊嗰啲咁樣呢，現代嗰啲呢我亦都係好欣賞。我好記得睇過一套希治閣嘅電影就叫西北西啦，但其實佢唔係嘅，其實我都唔知道中文名係咩啦，但佢 North by Northwest 呢，佢其中結尾呢有一幕呢就係、是、喺一間嘩靚到不得了嘅喺山上面嘅屋，我唔知係咪就係 Frank Lloyd Wright 嘅作品嚟嘅嗰個。 嗰間啊 ，West by Northwest 啊， 嚇， 係要睇翻啊，嗰個戲字幕，哇，嗰間屋真係我睇到好中意，好中意直情嚇嚇，所以嗰套戲入面咧，當然有一幕最出名就係喺個麥田嗰度俾架飛機嚟去追啦嚇、但係其實另外我印象最深刻就係講，反而係嗰間屋咧，令到我印象難忘嘅咁樣。所以其實可以咁講，阿女咧由細到大咧，我係自問係真係一個好 liberal 嘅老豆，我基本上我唔係話要求佢係一定要走邊一條路嘅。咁但後嚟佢係鍾意咗天文，就得好明顯受我影響啦。後嚟佢話要讀物理，咁我亦都即係知道呢，係佢即係受我影響之餘，亦都受佢 Miss 嘅影響，因為佢個物理學老師呢係佢偶像嚟嘅。咁所以呢，但係其實呢，我真係佢細個嗰陣時呢，我半講少咁樣樣，就同阿女講，我話阿女阿女，其實呢我就唔係特別希望你大個做乜做乜，咩醫生啊、律師啊、乜乜，我唔係嘅。但係我話如果你能夠做到建築師呢，哇，唔多唔少呢，就係滿足咗我嘅心願啊，即係我個投影啊，因為我做唔到㗎嘛。嗱，講真，其實我入大學嗰陣時呢，入 Hong Kong U 嗰陣時呢，就真係有諗過少少，就係讀即係 Archie 嘅所謂。但係主要嘅理由，第一就明知自己呢根本嗰個美術呢就唔夠啦，唔夠班啦。第二呢，因為要讀六年㗎嘛嗰陣時。咁屋企個家境嚟講呢，其實即係我家姐呢已經係放棄咗唔讀大學嚟去供細佬妹，咁所以我真係覺得即係唔能夠讀六年咁長啦，我要早啲出嚟嚇，即係幫家計啦，係嘛，即係分擔下啦咁樣。咁所以咧，我就最後冇諗到啦嚇。雖然嗰陣時亦都好多人咧就叫我讀 law 嘅，唉，咁我亦都諗都冇諗嘅，因為嗰陣時咧我 A level 嗰陣時英文就攞 distinction 噶嘛，咁佢話哇即係。law 咧就即係一定要最少收 distinction 啦，佢話你去報咧一定係好大機會嘅，咁但我諗都冇諗，唔係嘛 law 呢啲咁悶嘅嘢，咁所以我最後我讀咗 physics 啊，大家知道我喺 Hong Kong 要讀 physics 嘅，咁但係真係當其時其實冇一科係真正吸引我嘅，唯一就係 Archie， 咁但係我係就知我自己覺得自己唔夠班啦嚇，時間上都太長啦，我最記得好好笑嘅咧就係嗰陣時話。喂，考 Archie 咧，原來佢一去到咧，嗱呢啲係傳聞嘅啫，我唔知有幾多，佢就叫你畫一個可樂樽，或者就叫你畫一個天星小輪出嚟。咁就即直畫係咪咁就即係睇下你平時嗰個觀察力啊，同埋你真係能夠畫到出嚟啊，有冇啲咁嘅事㗎？ 其實 interview 啊，講 interview 啊。 我因為我唔喺香港讀啦。 外國係咪有咁啊？ 完全唔係。 吓唔係㗎，呢啲咪就係即係江湖傳聞，即係都市神話。 因為其實好睇間學校嘅。 係。 每一間學校呢，佢收生嘅要求好唔同。即係亦都因為佢每間學校出嚟呢，佢想點樣點樣嗰個學生出嚟係有成為一個點樣嘅建築師呢，都唔同嘅每間學校。喺我讀嗰間呢，其實係好 practical 嘅。係真係好希望呢，你一出嚟呢即係搵到工作。 係。 做到一個即係好實用嘅建築師嘅，咁而Hong Kong U 咧喺即係香港嘅 practice 咧，就可能係文科嗰方面，即係都唔可以講文科，可能係實亦都係實用性比較高嘅。而實用性比較高嘅意思咧，係可能喺開會啊、入職啊、揾錢啊嗰方面，雖然可能我好多同行可能未必同意，但係我感覺咧，佢哋出嚟好快就會考到牌啊， 係 好快就可以獨當一面啊！呢方面咧係比較強嘅，即係比起我哋喺外國讀完翻嚟咧，係的而且確係有個好大嘅分別。咁而喺外國讀建築咧，我覺得係係一種享受嚟嘅，真係享受嚟嘅。咁因為睇嘢， 會唔會真係佢比較開放啲啊？ 絕對係開放啲啦， 係啦。 咁但係你話你頭先講話係咪要畫啲嘢啊？完全唔係嘅。 嚇點解啊？ 我哋 我以為畫公仔一定要叻至得 嘅 喎。 完全係乜嘢人都唔係乜嘢人都可以讀到建築嘅。 係啊， 我自己覺得啊，亦都我睇到好多學校收生嘅標準。當然，因為我就係跳班嘅。咁 哇，高材生 唔係咁講，因為我讀一間college 先，然後先再轉入 U 咧。咁佢係會睇我嘅 portfolio。 係。 睇我可以做到即係有咩能力，咁所以佢就俾我跳咗一年班，因為我已經有一定嘅水準咁樣講。咁但係呢，你收一個 year one 嘅時候呢，佢就唔係完全唔係睇你啲嘢啦，佢係冇所謂㗎，你成績達到就俾你入啦。但係呢，我哋嗰陣時嗰、那個收生嗰、那個即係每一年個學生嘅數量呢，完全係一個金字塔嚟嘅。第一年同第二年 咁得人驚㗎， 係啊！第一年同第二年係篩好多人出去嘅。 哇！ 你過到一年同二年班咧， 你基本上你就可以畢到業啦。 是， 但係嗰陣時係講緊差唔多係有，我記得第一年係差唔多有百五人入到個 major， 係 咁跟住到二年就一百，第三年得翻七十， 哇，好慘嗰啲。 第四年咧就開始有人留班。跟住咧就對到畢業嗰年咧，最多好像五十人、五六十人，係啊，即係一路係咁樣金字塔西上去，即係太弱留強啦，即係你一路唔得佢就 係， 亦都咧我覺得係好啱嘅喺外國呢個 system， 因為 其實係啦， 你係第一、第二年好多同學咧，佢頂唔順第二年之後咧，佢轉咗去讀第二樣嘢， 係， 但係冇嘥佢啲時間喎，因為佢其實佢讀曬好多 prerequisites 咧。嗰啲學分咧，其實係轉到入去第二啲學科度噶嘛。但係你又享受過讀電嗰種辛苦嗰種過程，佢真係自問啊，真係唔得啦。 嗱，我真係好無知啦，因為你嘅係講喺美國啦。咁但係美國咧就即係一路都係四年制啦，咁亦都係學分制啦。係啦，五年制啊嘛。咁但係其實咧，即係唔係即係佢所謂 lower division 同 upper division 咧？即係你一入去嘅時期頭嗰兩年咧，其實大部分都係讀 general 嘅嘢，佢專科嗰度係佔百分之幾啊？ 專科嗰度都好多㗎， 第一二年都好多， 都有㗎。 我以為第一二年好少嘅添。 唔係㗎，第一二年咧，因為 university 咧，你一定要係入咗個 major， 係 你先至可以讀佢嗰啲班嘅，就唔係話個個入嚟都俾你讀嘅。 係。 但係你如果去緊 junior college，當然可以啦， 係 即係俾你試啦。但係 junior college 你只可以讀到最多係 university 第一年班最後嗰科咁樣，即係最後個班嘅嘢嘅啫嘛。雖然你可能喺 junior college會 spend 兩年，但係 好啦，咁但係我都忍唔住一定要問，咁冇 interview 嘅咩？咁 interview 問啲乜嘢啊？ 嗱，我自己讀嗰間咧就冇 interview 嘅，真係 我唔使添啊， 真係冇 interview， 但係睇我 portfolio， 係 portfolio 去 assign， 但係當時我哋係收好高 GPA， 先至俾你入個學科嘅。 咁但係即係佢講個信字嘅啫，因為 portfolio 嗰啲嘢可以 有啲 作嘅噃，個公仔唔係你畫得唔得？ 當然，但係即係你自己辛苦啫，入到去你都係頭先嗰個金字 係咁嘅陣， 其實你都係會 呃到一時就呃唔到，嗰五六年嘅， 冇錯。所以其實好睇你自己。 係嗱，咁但係咧，我講埋個少少啦，你知咧，就算你扯到幾遠咧，其實我都會翻翻我未講嗰啲，我一定要講埋嘅。咁但係咧，我講翻咧，就我就俾老婆鬧啦。咁第一老婆就係話。有冇搞錯啊？阿女，你唔使聽老豆講嘅，佢喺呢度發一瘋嘅就係咁。咁然後跟住佢就同我講咯，佢話你都傻嘅，你以為你做 architect 就真係個個都係咩貝月銘咁樣樣係嘛？梗係唔係咧？佢話好多人咧，其實淨係簽字 嘅 啫。 係嘅， 即係佢話一盆冷水咧， 係嘅， 就到頭淋咯。即係啲女人係好叻嘅呢樣嘢係嘛？啲老婆就講啦，但問簽字，佢跟住講埋佢一樣嘢，佢話你千祈唔好叫女讀添。你知唔知嗰啲人咧，一定全部都係開通頂。然後就煲煙、飲咖啡、殘曬，一定係趕 project 咧，就係趕通宵嘅。你想唔想我女第時咁啊？我一聽完之後，哦，咁我唯有完全耷曬頭啦。 我哋嗰陣時有個笑話就係咧，第 Year One 入嚟嘅女仔幾靚都好咧， 死啦！ 畢業嘅時候都好醜。 啊，老婆真係叻啊！真係，我都要讚下老婆先 因為其實 不，你哋大家唔好話翻俾佢聽，咪佢會囂嘅。 唔係，我哋個過程係好辛苦嘅，即係尤其是做 嗱點解先？即係嗱，唔好意思，其實我知道你預備好多嘢，但我真係忍唔住，我從一個 layman 即係普通人嚟講，喂，係咪你哋自己做成嘅事？你哋一早俾咗個 project 你唔做，你係都要講到最後嗰一兩日做。 亦都有咁嘅原因。 點解先？ 但係咧，其實我哋都係唯美嘅人，我覺得我哋係唯美嘅人。我哋有時我哋有個即係笑話咧，就話東即係叫你去 stop。唔好再畫啦，唔好再砌嗰個 model 啦。就個阿 Sir 會走埋嚟同你講，佢話 Don't make love with your drawing， 即係要停啦咁樣。 要停啦， 係啦，即係其實有啲 artist 都係咁嘅意思嘅。 嗰啲 professionalist 啊嘛。 artist 其實後面都要有個 artist 話俾你聽，你要幾時停。但係咧，我哋作為一個學生嘅時候咧，冇人會話俾我聽幾時停。 你就唔識停啊？ 你喺度係咁畫，係咁畫，係咁畫。咁你見到個隔離個同學仲喺度畫緊嘅時候，你都喺度畫。同埋咧，嗰個氣氛好好嘅。雖然我哋捱通頂，但係成班同學喺埋一個 studio。入邊咧係嗰種 bonding 啊，嗰種 energy 咧，其實係好開心嘅。咁除咗食煙之外咧，我真係乜都試過曬，飲住酒畫啊，飲住咖啡啊，飲到係直情係。 點解你冇食煙咧？ 我唔中意啦，班同學都冇嘅。 係咩？ 班同學都冇。 我以為一定煲煙啊，飲咖啡啊，定當水咁飲啊。 歐洲就我見啲同學就好興嘅，但係美國始終都係一個即係比較食煙係 嚴。唔係，因為佢。 唔係，佢話食煙唔夠班，一定要懟草係咪、 啊、二手草我都聞過，但係呢就唔喺課室入面，唔喺課室入面。咁但係即係佢哋有時 party 都會有，咁但係呢就喺個 studio, 趕 project, 係趕 project 個氣氛係會咁嘅，即係我哋其實係 其實互相感染啦。 我哋係其實中開心嘅，雖然係捱夜。但係開心嘅嗰啲，而家你又諗翻轉頭，繼續到。 咁但係聽你咁講，啲女同學 一齊啦，一齊喺度。 我知啊，但係咁咪殘曬咯。 會㗎，係會㗎。Studio 最緊要有咩？兩樣嘢，有張床同埋有個 shower。 係。 咁我當時張床咧，就係我個台嘅台底。 哎呀，大家咧弊家伙啦，本来我哋咧就想话引起大家对呢个建筑呢个学科嘅兴趣嘅，点知一讲咧就讲到啲嘢嚟吓大家添，系嘛？ 开心嘅， 开心系嘛？好啦，嗱咁啊，而家跟住落嚟，我哋讲啲正面嘅，哎呀，开心嘅嘢啦，系嘛？ 边个叫你可以开放银行、开放手机呢啲业务去俾大陆做嘅？ 呢个死紧嘅，国家安全问题。 冚家產，大陸咧，香港都唔會嚟做啲生意，台灣會做啲生意喎，蝕本去做，係攞曬你啲個人資料嚟要挟你哋啊嘛！喂，你有冇情婦啊？啲身家收埋喺邊啊？冚唪俾台灣大陸燒曬，大陸就算係蝕幾百億一年，都去做呢啲生意，呢啲牽涉到掌握台灣人嘅國防資嘅個人資料同埋私隱嘅問題。馬英九憑乜嘢批准人做呢啲嘢？ 同埋大陸短 喂，始終呢個係想用武力消滅你嘅國家嚟噶嘛？你點可以完全冇敵情考慮？喺呢點，馬英九係一個賣台者嚟喎，呢個係。 逢星期一、四晚上10點，蕭若元，蕭耀。